好，我哋翻嚟第三节啦。咁我哋第三节就讲下啲新武器啊，同埋啲研发嘅嘢啦。咁第一单咧，我哋讲喺度挪威喎。咁又系挪威。咁咧，挪威咧今次咧就听讲咧，佢哋改良咗呢一个咧火箭筒啊，我哋叫 M72 啊。咁咧其实咧传统嘅火箭筒咧有个问题嘅，就大家知咧，如果你发射咗火箭筒之后咧，第一佢有个后助力啦，同埋咧就系咧佢咧会有啲烟啊一啲。火舌啊，嗰啲会喷出嚟噶嘛？所以咧，严格嚟讲咧，如果你喺一个开放嘅空间射就冇乜所谓。咁但系咧，始终都容易暴露位置啦。 呢支就好出名，美国佬打越战嘅时候用啦。 系啊，咁但系咧，就听讲咧，如果你摆一个咧比较密闭少空间，例如你室内用就好大镬。咁咧真系咧，学 Alex 话斋，你会点啊？会震枪啊，震门啊！ 你企喺你后面嗰个就成咁飞起咗先啦， 向后吞 啊， 飞 起咗，唔系吞落，飞起 啦，飞起， 飞起噶啦，就都撞，都成埲墙撞埋你咁噶啦。 系， 跟住之后第二样嘢就系你可能会影响到室内嘅结构啦，就啲窗啊墙会爆啦， 系， 咁啊影响，咁啊被发现啦，系啦，咁同埋可能影响到结构冧啦， 系， 咁有啲系。 咁所以就唔係一个几适合嘅方法呢係室内发射。 我呢个係二次大战嗰时有呢个问题㗎啦。 係呀，呢个就係一个好长嘅问题。 係呀。 咁但係呢你对好多即係点讲呢即係你话你北约啊或者好多你美国啊即係个盟国呢佢用嘅时候会发觉好大问题。係。咁呢一点呢就听讲下即係而家呢就有个叫 LAW 啊即係一个咁嘅武器。咁呢就听讲呢佢呢用嗰个火箭筒呢佢呢就相对下就係、是、佢会用个呢渣少少嘅贯穿力。 係。 但係佢又可以呢整一个劲啲嘅外壳帮佢，咁啊嗱个原理系点咧？个原理好简单嘅，原理咧就 系 大家咧幻想咧你嗰个火箭筒嘅后段， 系 咁咧如果你射咗嗰支火箭弹出去之后咧，咁跟住咧佢咪有啲后座嘅一啲嘅气体啊， 气体膨胀啊， 系嘛啲火药碎片噶嘛， 气体膨胀 嗰刻咧你就要经过咧一堆嘅液体， 系 呢堆液体咧系好结嗰啲液体， 系 咁你幻想有啲似咩咧？就似咧我哋系咪以前讲个航空母舰咧降落嗰阵时咧，里面有啲液压系统咧，啲油中间噶嘛， 系 咁咧你去掹佢啊，掹长揿扁嘅时候咧就会吸收啲能量噶嘛，一样咯，咁吸收。 我简直讲你好似灭火筒啊， 灭火筒设计 系咪？灭火筒设计就系你个火箭嗰个后燃嗰个爆炸就好似。灭火筒入面嗰啲气压咁样 冲出嚟， 跟住咧就后，定系灭火筒嘅后段咧，就有啲液体烟咧就会吸咗佢嗰啲，结焰同埋嗰啲膨胀咗嘅气体嘅力咧，就会后边咧就会黏实咗，咁就好似灭火筒咁爆出嚟咯，咁啊爆得佢即系唔会咁劲咯。 系，咁所以咧就如果咧理论上咧你射之后咧，你见到你后面后方咧会出现咗一劈嘢啦， 烟啊！ 系啦，有啲烟同埋一劈嘢啦， 系 啦，咁理论上咧就唔会破坏咗你嗰个室内结构啦， 系啦， 就算有个人企喺后面咧，你都冇唔伤， 就食尘啫，都系 食黏液啦， 一劈白色嘅喺入面度， 咦有啲黏液嘅白色嘅咁样，就有啲味嘅， 系咪？一定好重火入味啦， 想打人啦即刻，成身都系嘢。好啦，听讲咧呢个咧已经咧美军陆战队咧已经系可以认证一个合约嚟噶咯。系啊，咁啊，听讲咧，佢咧喺旧年嘅12月咧就已经完成咗500次测试， 系 好劲啊！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咧就应该嚟紧咧就会入货嘅。咁如果大家谂咧就美国嘅海军陆战队用嘅话咧，咁嚟紧咧北约嗰啲成员国会唔会用啊？ 都可以喎、 啊。咁所以其实咧呢、這个一个好大嘛。 如果佢原本系一嚿即系 LAW， 跟住可能后面加件嘢，咁就可以抵消到啲烟嘅话，其实呢个都可以试下。最紧要样嘢嘛，航展方便好多嘛。 系啊， 唔单止系你而家室内噶，你后面有埲墙都射唔到噶。 哦，都系、 啊。系啊，即系谂下啲咁窄嘅环境，你要射支火箭筒出嚟，你真系你望望后面先啊。 如果唔系你殃及池。 系啊， 自己 唔系你自己都中埋啊！你自己啲墙反弹翻啲气流，自己度成个扑 PK 嗰次啊！ 真系成个扑嚟我。 系啊， 都会有。 啊、 好啦，另外一单咧又系搞笑嘅。嗱，另外一单咧就讲俄罗斯喎。大家知道俄罗斯近排咧啲武器咪全部都好劲啊？ 系咪因为俾阿侵侵空得多啊？ 所以咧，普京咧要发功啊。 系啊。 咁咧，听讲佢有嗰啲咩核嗰啲核巡弋飞弹啊嘛。 系啊。咁但系得四分钟啊。 系啊，唔 work 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飞到几十公里嘅嘛。好啦，听讲依家咧俄罗斯科家好唔得闲啊，有开发一个叫做太空雷射炮啊。 系。 嗱，呢个太空雷射炮咧，嗱，我哋先讲个和平用途啦。个和平用途咧，系要将咧太空里面有好多太空垃圾嘅，即系例如啲卫星嘅碎片嗰啲咧，就将佢射落嚟咯。 系， 咁啊，全部逐个射。咁但个问题就系，大家谂啦，咁都系啦。相对嚟讲咧，就点咧，就一个有个光学望远镜，将佢咧就慢慢将佢咧 就个聚焦力再加强功率啦， 系啊， 就成一个雷射炮啦， 系， 咁然之后射啦，咁所以咧，首先第一个大家谂嘅就系个功率系要几多啦， 系啊， 同埋咧，如果你喺太空嘅话，你嗰个电池同埋差电嘅问题啦， 仲要死，仲要你经过太气层系会折射咗一啲，即系叫雷射嘅， 唔系，我当佢如果佢咁劲啊，佢可以直头将成嚿嘢咧摆上太空咧。摆落卫星度咧，咁但系唔轻噶嘛。 咁但系问题就 系、 是，佢太空穿飞机计划已经取消咗好耐噶啦。 点样运？点 样射上去咧？ 火箭咯、 啊，火箭啊， 火箭噶咋、哦？即系佢哋可以做到噶，都只能系呢个噶咋。 但系佢冇 SpaceX 嘅都可以回收咁低价钱。 冇噶啦，冇噶啦。 咁你成本都几贵。 诶，唔系啊，搵下面嗰个 friend 咯，大陆咯，大陆省帮你嘅。 哦， 咪大陆间平间贱帮你搞噶嘛，咪即系呢啲叫做咩？呢啲叫 buddy 啊嘛，系、哦、咪？即系邪恶族心都 buddy 嘅呢个世界。 另一阿巴铁都开始， 巴铁都用俄罗斯嘢噶， 唔系巴铁都好似话而家要制裁你， 唔系咁惨啊嘛，巴铁、哦、都有权制裁你啊，契仔嚟噶，我嚟讲翻啦，嗱俄罗斯啊，咁咧但系咧有个问题嘅，就系咧呢个雷射炮咧，就先唔好讲威力问题啦，即系当然大家都倾啊，相信都得答笑嘅啫，咁但 系 个问题就系、是、美国都做唔到嘢，俄罗斯应该理论上难啲啦，咁但系大家谂。你信唔信俄罗斯真系纯粹攞嚟清垃圾咧？就冇可能噶嘛！ 即系我把扫把、 啊、 我叫你行开我就扫垃圾啫，我勾埋你就武器噶啦， 系啊，接凳啊，你以为攞嚟坐啊？勾你噶都系，系咪？咁所以何况呢个雷射武器？所以咧，今次呢个雷射武器咧，我哋相信咧，一定系针对咩咧？一定针对美国噶，唔使讲噶啦。咁咧，针对美国嘅话咧，啲人就呢啲叫做咧 killer satellite 杀手卫星嘛。 系啊， 咁即系话咧嚟紧咧。大家喺太空争霸嗰阵时咧，就开始咧谂埋啲怪招咯。例如咧，大陆人咧谂嗰啲怪招咧就系咩咧？就系咧佢系系咁射北斗，好多用量取胜， 系 咁射。咁咧啲会点咧？啲卫星咧会干扰你， 哦、 干扰到你咩咧？就干扰到咧你咧唔能够正常接收。 即系佢嘅功率大过你， 冚你， 冚你， 系啦，冚你。咁但系美国都唔系傻噶，美国咧依家咪架 X-37B 啊，咁可以飞过嚟咧，你搞我嘛，我就飞过嚟，即系成嚿凹咗。你都唔知道 啊？咩啊？ 我成个攞走咗啊！ 可以我督督你， 摆落个仓度啊？ 唔系，总之我反而摆个仓啊，仓个再重啊，督督你， 系 翻第二层啊！你 唔系啊？佢仲有啲仲劲，可能咧佢加咗嚿嘢之后咧，呢嚿嘢从此咧， 我嘅 就系我噶啦，美国噶啦，咁你唔知噶嘛？一啲嘅控制软件，甚至乎咧，我只要加个偷听器都够啦，或者摄取资讯都够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俄罗斯咧，大家相信咧就应该咧唔系啲咩善男信女，话咩帮人类作出贡献嗰啲嘢，大家唔好谂啊！请我逐心唔会做呢啲嘢噶，系咪？死啦！我咁讲会俾俄罗斯特工杀噶，我个读者咁讲啊，应该唔会嘅，我哋未出名住啊。好，另外跟住咧下一章咧就讲到咧美国嘅美国陆战队啊，佢咧有个两栖突击车喎，系啦，咁嚟紧咧好似话要换啦噃， 系啊， 系啊，咁啊换咧换咩咧就 BAE 啊， 系啊，而家呢个竟然仲俾佢中标啊！ 比 BAE 仲标我，系嘛？咁咧就因为佢旧价咧，即系相对旧价咧，就应该系哇，话$1,879 啊！ 哇，其实原来成件事系$50亿啊！ 系啊， 几好稳噶， 都唔细个数， 系嘛？即系海军陆战队嚟讲，哇，佢系有钱换呢嚿嘢，不终于要换啦， 系 嘛？其实呢架嘢有几耐啊？ 谂下人哋换架车都几百亿港纸， 哦，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系嘛？佢呢架嘢 O 几快噶？呢架嘢系讲紧时速系讲105， 因为之前嗰架系用锂带噶嘛，咁而家呢个八个 碌 咧，碌咧就快好多嘛。 系，但系就八个碌，其实佢对依家嘅战场任务都应该适合适应到啦。 O K 嘅，都够用噶啦，八碌。 喂，我见到 Alex 有时我见到有啲系六个碌噶。 诶， 系咪八碌系好过六碌咧？ 唔系短个阵嘅几长嘅，睇下车。 系， 如果车长啲，咪八个碌好啲咯。 系嘛，同埋八个碌系咪即系适应地形上会好少？ 系好过好啲嘅，即系佢多几个接地轮系个越野性更加好啊。 系嘛， 系啊， 系。咁咧就呢几个咧就应该系用铝合金打造嘅，今次系啦。咁啊，听讲咧可以最多装21个人。 哇，好多啊， 好多啊，同埋咧喺水入面咧都可以用13公里嘅时速行到嘅。 系。 系啦 ，OK 嘅。好啦，如果咧喺啲我哋讲沥青啲路啊，就讲紧咧每小时就72公里，其实都唔错嘅。 系啊， 即系以运兵嚟讲系咪啊？咁同埋咧最紧要就佢够硬净。咁啊够硬净嘅好处应该系万一炒车都啲人唔使死。 我见到佢嗰个防弹嗰个外形都做得好咗咯。 吓， 系啊， 系咪啲夹车台嗰啲位啊做得好少少？ 系啦， 比较合理啲系嘛？ 侧面有车，前面有车啊嘛。 系。咁啊，应该冇咁硬咯， 系啊， 系嘛，食埋嚟就 系啦。 好，跟住咧，另一个咧，我哋咧就讲到呢个嘅美国陆军喎， 系。 咁呢个咧就讲紧咩咧？就系咧佢咧依家咧就有开发呢一个轻型嘅头盔啊， 咁呢个轻型嘅头盔咧， 戴头盔啊， 戴头盔即又要威嘛， 系啊， 又要戴头盔嘛。喂，佢听讲呢个轻型头盔咧，就真系比咧以前嗰啲咧系会轻好多，因为以前嗰啲系 Alex 话钢盔嘛， 钢盔啊， 系嘛，用钢盔就即系二次大战嗰啲系嘛， 系啊， 系咪我同你讲嗰套钢锯岭啊？ 系啊。 是不是那些就是钢盔？ 是啊， 是吧？ 即是可以用来搏人的，可以 搏人啊， 是啊， 搏鬼死人的嘛。 是啊， 但现在就应该转晒做复合啦， 复合材料啦，是吧？ 是啊，就是 那些，但是之前的复合材料都是重的嘛，那么这款就轻一点呢， 是。 那以前你复合材料可能只是挡到手枪子弹，现在你就可以做到再轻一点，但可以挡到步枪子弹。 哇，几劲喎， 好犀利的。 因为你说钢盔都穿的嘛。 以前的钢盔的时候是挡下碎片的嘛。 即系可能啲爆炸弹出嚟，嗰啲、啊、菠萝弹出嚟嗰啲碎片， 碎片系啊，而家就可以挡埋子弹，其实就， 哦、 即系大家退雷霆救兵， 系， 即系登陆嗰阵时候，砰一声，咦，摸摸头先冇穿，跟住咧， 就继续去， 系啊，就去嗰阵。 O K， 都以前系咁用嘅啫嘛，但系而家可以挡埋子弹， 哇，好劲、啊，跟 住打埋砰，喂，冇整你个头， 冇事冇事，冇中头， 冇整你个头啊，因为打嚟你会食咗你会歪咗噶嘛，冇整你个头，扯翻正先， 扯翻正。咁咧佢咧用咗一个强化嘅塑胶啊，咁啊强化塑胶咧，其实都大家听塑胶系咪觉得好弱噶嘛？ 系， 塑胶有时个硬度咧， 硬度高嘛， 系好高噶。我哋之前咪讲紧咧英国啲船，记唔记得？ 玻璃纤维嗰啲啊嘛，嗰啲黑咩叫黑？译音叫咩啊？ 唔系好记得， 我唔记得而家。 系啊，但系就其实只嘢唔差噶， 因 为轻。 我系做船嘅嗰只，同埋做战机嗰啲复合物料都系。 起码佢唔会有锈蚀嘅问题。 唔会锈蚀，第一个问题嘅，佢就唔可以受咗紫外光嘅。 哦，系， 所以我布包到含， 要包到含， 系啦， 冇咁容易分解， 系啦， 有啲问题， 咁啊包住佢得噶啦，其实 系，咁咧原来咧个原意咧呢、這个新式部嘅头盔咧系因为咧唔想啲士兵咧就会整亲只颈， 系啊，太重会聚住啊嘛， 系咪聚住啊一路，因为就 keep 住戴噶嘛， 系啊， 系啦， 因为佢唔止个头盔本身噶嘛，佢最边仲有个嗰、那个 吓， 即系。即系大家安戴个安全帽就知啦，佢有个胶个粒咧，笠住个头先，上面仲有个头盔噶嘛， 系 即系箍住你个头啊嘛， 系箍住个 两嚿嘢，佢话其实都几重嘅，真系 我加埋就好重啦， 系啊 ，OK 嗱，好多时咧，大家睇咧就 Popular Mechanics 咧都有报道咧， 系 就讲到咧呢、這个第二代高级嘅战斗头盔啊，就会比上一代咧轻几多咧，轻大概四分一咯， 喂， 都几劲啊， 几好啊， 同埋咧可以挡到咧系9mm 嘅子弹啊， 9mm 子弹 系咪都唔错啊？ 我呢啲輕型嘅講九 M， 如果你重嗰啲可以擋埋補槍子彈嘅，即係 M 十，即係 AK47打落去都可以唔穿嘅。 哇，咁鬼勁！ 就呢只個呢只輕型就當手槍子彈啦，係啊，或者衝鋒槍子彈咯。 係 ，OK。咁所以咧就依家應該咧美軍咧，如果可以換到咧呢個話咧，我諗首先咧就個頭啊舒服啲啦。 係。 同埋咧，我諗咧會唔會其實呢、這個情況就可能個去清潔會易啲啦。 係。 或者可能個防水啊，或者個透氣度啊，係 啊， 又會好啲啦。 唔好成日當凳坐啦。 当灯坐，批咗个头，当灯坐， 唔系即系成日咯，除咗头盔嘢就晾住啰柚啊嘛。 好，即系我哋成日睇嘢坐住噶嘛。 系啊， 系啦。好，另外咧，我哋讲啲无人机喎。 系， 但系今次我哋无人机咧系地上噶。 系， 就咧我哋讲咧俄罗斯咧近排咧，嗱呢我哋讲过噶啦呢单嘢，就一个叫做Uran 9，即系中文你鉴粗翼啦，乌兰九型啦，鉴粗翼啦。好啦，咁咧就有啲人亦叫天王星九型嘅，冇问题嘅。 系， 我按照 睇你阴翼定系翼啫。 系啦，冇所谓。嗱，你 U 九啦，就咁叫。嗱，咁啊 U 九呢个坦克咧，近排咧就送咗去呢个战场。边度战场咧？大家都估到啦。嗱，俄罗斯本身冇战场嘅。 系。 咁咧去到北约咧都唔用得，因为北约唔系真系坚打噶嘛。 系。 即系佢哋系大家斗空嘅啫嘛。 系。 真系坚打咧就系叙利亚嘛。 系。 咁咧原来咧佢哋咧系已经将佢部署咗去叙利亚。 哦， 咁啊，听讲咧，去到叙利亚咧，咁就要试，因为你要同咧 ISIS 打啦， 系， 你要同叛军打啦， 系， 咁但系咧一送咗上去，其实嗱理论上咧，佢本身个 spec 唔差噶，嗱个 spec 咧 ，Alex 望下就知啦， 系， 首先咧成架嘢咧就系五米咁长， 系， 重就有10吨， 系， 配备火力咧就系咧有个30mm 嘅机枪机炮，系啦，仲有冲锋枪， 系， 反战车飞弹。嗱，照睇唔差啦，即系你可能你讲紧系步兵就一定死啦， 系 轻型嘅装甲车都有威胁啦， 系 咁啊主战车我就觉得应该冇问题，就应该冇事嘅，即系唔会咁容易俾你打到系嘛， 系 咁但系相对嚟讲咧个火力都唔系细嘅，好啦嗱睇完 spec 就好劲啦，系咪？就算你睇片你都觉得咧哇好似好劲噶嘛，但系原来咧实战系唔掂噶，咁咧就讲啦实战点样唔掂咯，第一个咧实战就系原来咧佢个问题咧系多到咧佢首先嗰个遥控唔得嘅。即系话咧，嗰、那个控制中心咧，成日同佢失去控制，就变咗咧，我系揸车嗰人啦，我系 Alex 啦，我揸车啦，咦？点解揸揸下架车唔喐嘅，唔去嘅？ 哦， 控制唔到啊！ 系， 跟住另外咧，话佢哋嗰个悬挂系统咧， 系唔得嘅。咁如果悬挂系统唔得咧，咁架车咪成日晾咯。 哦， 系嘛？咁另外咧就嗰个咧机枪咧个架个稳定性唔好，即系咧连瞄准都有问题啦。系咪？咁你瞄准都唔得，咁咪唔好讲射啦，系咪？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依一啲话唔掂嗰架嘢，系啦。咁咧个问题咧，依家咧就话呢架嘢咧，曾经试过点咧？曾经试过无人战车同埋个控制室咧，理论上咧只需要隔450米咧就已经失去联络。咁即系话咧，如果我远啲都唔得噶啦，我讲1公里就一定唔得噶啦。好啦，另外咧就失去联络又失去几耐咧？就讲紧系1分钟啦，最少，即系成分钟我都唔知架车咩事。衰上嚟就成个钟都唔知发生咩事，咁你架车咪停喺度咯，咁你死梗，即系第一玩啫，系啊。另外咧就佢咧就唔系学 Alex 话斋咧用嗰啲车辘噶嘛， 系 用履带嘅， 系 啦。咁啊系咪呢个俄罗斯佢哋中意 更加复杂咯？系啊， 系咪履带？因为系咪履带系复杂啲嘅地形啊？ 系啊，复杂啲嘅。 你任何地形都可以压到 上去，同埋嗰个承托率会高啲咯，承载率即系个载重会高啲啦。 但系会唔会容易啲甩辘啊？ 甩辘啊，我谂好多好易 jam 咯，即系你个整个石头入边咁，你 jam 咗啦。 系咯， 系啊， 系嘛，所以履带咧就有好有唔好啦。 唔系啊，早几个月我哋都讲过解放军试入呢个遥控坦克噶嘛，你记得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就系咪同埋解放军啲坦克易啲甩碌噶系嘛？ 试过 同人哋撞一撞， 唔系撞啊，即系做嗰个表演咋，喺度即系做紧嗰个咩，即系嗰啲比赛啦， 吓甩咗螺丝嗰啲系嘛？ 螺丝嗰啲系啊， 佢嗰架系咪96A啊？ 上下啦，都系俄式嘢，俄式设计啦，都系 系即系山寨， 山寨或者寨山啊，唔知边个山 啲嘢啦，系啦，寨山啲嘢啦， 系啊，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